好，北京时间早上8:07，这里是乌鱼来了，我是您的朋友圆圆。 各位早，我是于思淼。 又是一个明媚的好天气。那么今天呢，也是2017年的11月30号，十一月的最后一天了。那么今天白天呢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5摄氏度。对比昨天，温度也稍稍有所回升，虽然还是感觉那么冷，但是呢， 阳光很好。 对，阳光让我们心情大好。 嗯， 希望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要注意添衣保暖。 今天也是有一个比较好玩的话题要带给大家。 是， 今天我们要聊一聊跟这个睡觉的过程中发生的事儿，就是说梦话这件事儿。怎么了？ 没，我是突然想到，就是最近有一天晚上听哄孩子睡觉，然后听孩子说梦话，就是小孩说梦话离不开吃的，爷爷再给我来一根儿，说得非常清楚，我还要一根儿。这个让我印象很深。可能我们生活当中都有过说梦话的经历，应该是别人帮我们记住的，然后我们醒了之后别人告诉我们，或者我们听到身边人说了有意思的梦话。欢迎各位有什么想分享的，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JTP986。 关注今天的资讯。我们来看一下近日呢，在陆军军医大学的西南医院的关节外科呢，84岁的张金贵老人接受了全球第一例的个体化 3D 打印金属垫块修复的巨大骨缺损的膝关节翻修手术。听上去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手术，也确实是这样啊。术后的第一天呢，老人就能够在帮助下下床活动行走，那预计手术之后的4至6天，老人就可以出院了，这是第一例。 这又是医学上面取得的一个新的这个成果。我们再来说一下， 咱们国家四川呢是准备啊每年以后给独生子女放假五天，这个带薪休假呢是让独生子女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照料比如说生病住院的父母。那么最近四川省人民政府也是颁布了一个相关的意见，那么也是提出说独生子女的父母满65周岁，如果说出现患病住院这样的情况，那么在住院期间用人单位应当支持子女进行照料，并且给予每年累计不低于5天的照料假，那么照料期间的工资福利待遇也是不能改变的啊，这也是一个非常人性化的一个新的意见。虽然现在可能是正在一个就是说这个准备的阶段，但是呢还是让很多的这个独生子女看到了一个就是很高兴的情况。 对，应该都会得到大家的支持哈。继续来看，80多岁的老人掉入了河中，两个小伙子将其救出来了。小伙子并且表示呢，我们也会变老，这是应该做的。那么在陕西，商洛丹江河边呢，一位80多岁的老人是掉入了河中，两个小伙子发现之后呢，是立即进行了施救。老人被救之后送到了医院，已经没有大碍了。那救人者呢，郭永刚还受了一点伤。他说呢，每家都有老人，我们也会变老的，这些都是应该做的。 也是乐于助人。来说说11秒钟连拍10掌，华人店的店主空手打跑了歹徒，这个持刀的歹徒。最近呢，在澳大利亚，那么一位华人店主整理东西的时候，一名蒙面歹徒持刀冲进店里，试图要抢劫。那么店主呢，在歹徒跳上柜台的一瞬间，给了他一个耳光，可能当场就把歹徒给打懵了。然后呢，冲出柜台继续追打，11秒的时间里边连拍歹徒10掌。歹徒呢也是被打的只能撒腿逃跑。那么现在呢，这个当地警方已经是将歹徒这个向歹徒发出了通缉令。总之这个事情也是就是体现了第一中国功夫啊，第二邪不压正啊。 对，继续来看，七旬的奶奶呢免费教残疾人捏面人，管吃管住，每个月还贴2000块啊。来看高桂英呢，是从1995年开始免费的教人面塑，不仅为了传承手艺，还为让生活困难的人有一个维生的技能。他说呢，我过过苦日子啊，遇到困难的我就会救。20多年来呢，他是累计捐助了上100万元。说呢，我有1分钱就想分成2半，我用1半给别人1半，真的是非常的善良的老奶奶。 是的，是的。 来 说一下，数学真的是体育老师教的，这还不是一句玩笑话。最近呢，沈阳的一位女士说了，自己上小学的孩子，她的数学、语文课是由美术老师来代课，英语课是由体育老师来代课。那除了语数外这些主科课程之外，其他时间都是上自习或者是看动画片。校方解释了，说现在呢，学校也存在着教师缺口，已经向上级部门来申请这个新的教师，可能需要一个过渡，但是这样也不能耽误孩子的学习啊。 确实是感觉一句玩笑话，竟然是在现实生活中真的发生了哈。 虽然我们也相信，数学老师和美术老师呢也是有一定的这个教学基础，但是还是觉得应该这个专科老师专科教哈。 继续来看，先是看到一张图片哈，这个8岁的小朋友做作业的时候睡着了。妈妈也是轻轻地给他盖上了小被子，真的觉得现在的小朋友非常的不容易， 太辛苦了。 近日呢，杭州的于女士发朋友圈称呢，晚上6点左右看见孩子压着写了一半的练字本睡着了。那于女士也是说啊，总在媒体上看到家长的等候和期待，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看到孩子也在负重前行啊。那据了解呢，在杭州市七医院，那么患上焦虑症来看病的学生每年都以30%-40%的速度在猛增，所以要多给孩子们一点空间。 是的，是的。看到这张照片其实还是很有冲击力的，就看到这么小的一个小朋友，真的是你觉得他非常的不容易哈。 是， 作业没写完，可是呢，这个已经困得不行了，所以真的就伏在这个桌面上睡着了。家长看了肯定也会很心疼，所以其实很多人也劝这个妈妈，就让她也想清楚，就是你是希望孩子能够有一个健康的睡眠质量，然后休息好，还是说就是想让他把作业继续写完， 是 两种选择，然后让孩子让这个妈妈来做决定。 我觉得妈妈应该还是挺受冲击的哈， 对， 看到这一幕。 其实直接就应该把孩子抱到床上去接着睡吧，这作业什么的其实呢对比健康也不是那么重要啊。来看看，这真的有一个很小年纪的孩子，真的是已经是出现了斑秃这样的情况了。 究其原因呢，居然真的是因为妈妈给报了5个学习班，孩子压力太大。2岁半的一位小朋友东东，因为要参加幼儿园的入园考试，妈妈给他报了英语、数学、钢琴、画画、主持人5个培训班。那么学习压力和精力呢，让这个精神压力，让孩子居然患上了斑秃。医生也是提醒了，说小朋友除了精神紧张之外，微量元素的缺乏也会导致斑秃。我真吓一跳啊，幼儿园入园还要考试，还要学这么多的东西，一个2岁半的孩子。 对，其实我真的觉得就是上幼儿园之前学学必要的东西就够了哈。我觉得那种真的给孩子特别大压力的幼儿园也不一定是很好的选择。 没错， 在入园之前要做这么多考试的话，我真的觉得对于小孩来说这个压力太大了。 是，就想到那个成语了嘛，揠苗助长。 是， 这么小的孩子不要给他那么大的压力，压力也许会适得其反呢。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一起来说一说说梦话的故事啊，相信大家在生活中都发生过，一块儿来讲一讲说梦话好玩的事情。 我们来听一首蒋明的歌曲《吃茶去》。 上山去。 们去插曲，抓一把山色泡在草里，去插曲，我们去插曲，茉莉会浓淡之间，这嘈杂的人世啊，去插曲，我们去插曲，尝过苦涩清香，自在又自然，吃茶曲，我们吃茶曲，我眼中的繁华都沉浮在茶里面，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乌鱼来了，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说一说梦话。 是，都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嗯， 有的时候我们说的梦话就是我们白天思考的事情啊的一个反应哈，就是白天为什么事情着急，为什么事情劳神，晚上真的可能做到相关情景的梦。 嗯，没准也是遇见了未来。 有时候就是如果被别人听到了之后会觉得很有意思，第二天可能会告诉你。 嗯， 来看看这位朋友怎么说吧。这位叫做王的朋友说了，自己说梦话，说左打一圈半。 就是在这个学车的时候吧， 对，一看就是正在这个学车正要紧的关头。 这个学车就是真的， 嗯， 就是不是那么擅长开车的朋友，在学车的时候，我相信这个心理压力还是挺大的。 哎，我想起上学的时候，有一个阶段也是为了应对某一场考试，然后真的晚上做梦的时候，说的都是。第二天我妈说我说了一宿的英文，可能是我人生口语的最高峰。 说一晚上英文， 哎， 嗯，应该录下来， 真是太可惜了。 来看看这位叫原创设计师的朋友说， 嗯， 我一个舍友每天做梦都会在梦里叫妈妈，你别走，不要丢下我，而且是还是用这个重庆话说的。 哎， 这个听到还是挺心酸的。 是是是，一定是做了一个可能很伤心的梦哈。 对对对。 哎，你说做梦的时候真的就是。比如平时是说方言，会不会做梦也是用方言的方式说？ 我觉得做梦对是真， 嗯， 最真实的自己吧， 哎， 就是，嗯， 来看看还有朋友怎么说啊。这位朋友叫做万里里，他说了，我室友第二天告诉我说，听到我半夜问包邮不， 网购达人， 哎，白天肯定是啊在进行交易啊之类的。 对，来看看，这位叫830840的朋友说，高中宿舍对床的那位哥们儿晚上突然坐起来，特别流利的背了一段英文， 你看看， 然后躺下睡了。问题是他是体育特长生啊，24个英文字母其实是认不全的，大家都觉得太诡异了。 所以每个人都是潜能无限呢，你觉得你自己可能不擅长的事情，但实际上你是有可能在无意识的状态下达到做到的。 我现在真的是越来越相信， 嗯， 就之前咱们也跟大家分享过，就是国外的一个小伙子在出了车祸之后、 嗯、 一下就掌握了三门语言， 就好像打通了任督二脉一样。 对对对、嗯、我真的觉得没准儿就是哪天给自己来一闷棍之后发现自己的口语完全没有问题。 哎，但是这样做的代价和后果还是不可， 结果打通的不是那门英语是自己 所以说这个方法还是不要选择了。 对， 来看看还有朋友怎么说啊那个这位叫做小鹿的朋友说了，他说真事儿啊，他是我发小的哥哥，睡到半夜突然高喊妈妈别喝有毒，可是这个时候妈妈正好是晚上起来正在喝，就是晚上口渴嘛，起来喝水，当时吓得全都喷出来了。 你说有这样一个孩子怎么办？ 熊孩子 肯定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呢、 嗯、 啊！ 然后应该自己说过这番梦话之后心满意足的接着睡了留下妈妈真的吓了半天， 真的、 嗯、 就会真的会想啊，你说主要那个点儿他赶得太 准了。对对对啊， 来看那个圆儿靠谱说，大学室友有一次喊别抓我，还有一次喊别打我，感觉他睡个觉都特别累 好委屈啊。 嗯， 一壶小团月说了，男朋友说就当这只狗是猫来养吧听起来真是毫无逻辑啊。 嗯来看幺幺桃说，去西班牙玩，同伴呢有磨牙的，跟刹车一样，害得我连着三个晚上在饭店找安全漏洞，以为是有人在攀岩。 哎， 哎呀，这， 没关系没关系，睡习惯就好了。 我之前下大学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六个人的寝室， 嗯， 然后我们中间的那个同学就比较说他比较痛苦，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在最里面的，他在中间，然后外面有个同学，我们三个是一排。然后对面三个同学是一排，然后他就说，其实我每天你们聊天的时候，我都想让自己尽量的先睡着。 嗯， 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有点神经衰弱，就是你们有的时候聊着聊着大家都睡着了，只有他没睡着。然后他就发现他就是头冲的这位同学就是我就是我 在说梦话。 没有，我在磨牙。然后他脚对的那位同学呢在打呼噜。然后在对面的那个，在对床的那位同学呢，说梦话， 哎， 有的时候还唱歌，因为那位同学是学声乐的朋友，然后其他两个就不稳定发挥。他说他相当的痛苦。 哦、哎呀，这么一说，我真的很理解这位朋友， 嗯、 因为就是如果啊，一个睡眠质量特别好的人，他是不会理解睡眠就是神经衰弱的人， 对， 他这个睡不着觉的这种痛苦的。所以其实也应该要相互体谅一下，可是这个也没有办法呀。 但是每次大家在聊的时候，他都忍不住又开始跟我们聊天，然后他自己越聊越清醒，越来越清醒。然后后来他聊到，他说每次当自己兴致勃勃的时候，发现我们都睡着， 然后新的一轮轰炸又开始了。 对啊， 哎呀，真是如果遇到这样情况的话， 嗯、 实在不行也只好换宿舍了哈，没有别的办法。因为他就是被这样全包围了， 因为我们又相亲相爱 啊、 哦。白天的时候觉得我们一个个的可爱极了， 对，到了晚上就是噩梦的开始。 哎，来看这位叫黄大梦的朋友吧，说我爸说梦话都是在批评教育别人， 哎，这是一位 注意一下人缘， 哎，说教型的朋友啊。 嗯， 来看看这位叫玄玄的朋友说了，室友睡着睡着觉突然坐起来大叫没有米了。这平时是一位多么关照生活的人， 哎，看来是近期 啊， 这个感觉肚子有点委屈啊，没有吃尽兴， 嗯，一定是很会生活。 嗯，来看我男神说了，他说，哎，想想来个大学宿舍的吧， 嗯、 看来这位朋友的故事还挺多。他说，同学睡着了，突然唱了一句我要飞得更高，然后他说呢嘴欠，就说你飞得那么高怎么不怕摔死，结果他竟然还回了一句怕什么怕。然后他说我跟室友真的是爆笑，他又来了一句你们笑什么笑，然后我们就不敢吭声，万一来个梦游来打我们或者砍我们呢，说这个笑话笑了六七年。 哎呀，真是想想我们听到都觉得很有意思啊。 对，有时候就是他是在做梦，他是在睡梦当中，可是呢他确实又能够就是对周围清醒的人说的话做出反应，甚至还有那种两个人就是同室而眠哈，两个人都在说梦话，但是彼此还能对话，有这样的情况。 太可怕了。 是啊， 到底是睡了还是没睡， 嗯，就是在半梦半醒之间吧。

消失的昨天。要如何面对感情的转变，多希望能够像你来去一阵眼就不见。要如何面对感情的转变，我在原地徘徊，留恋着消失的昨天。要如何面对感情的转变，多希望能够像你来去一阵眼就不见，像你来去一阵眼就不见。 欢迎回来，这里是乌玉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我是于思淼。 各位好，我是圆圆。 嗯，刚刚是一首刘若英的口香糖。 嗯，今天聊的话题呢，就是说一说你说过的或者是听到别人说过的梦话，觉得有意思的欢迎和我们来分享。 嗯， 白日说梦嘛。 我现在就特别想吃一碗牛肉粉儿。 哎， 我在说梦话。 嗯，听起来像是心里话。 嗯，我你知道我刚刚就是我觉得人饿到发晕的时候，我刚真的想起就上高中的时候，学校旁边的一家牛肉粉，然后可以无限续粉。 哎，老板也是良心老板呀。 但是你的汤越吃越淡呢。哎呀，有意思啊。 嗯 说到这个早上吃饭的事儿，来看看这位妈妈。 是 妈妈为女儿做高颜值的早餐，730天不重样。 嗯， 太厉害了。这个女儿进高中之后，因为学习压力大，有一段时间连早餐也吃不进去。为了让女儿多吃一口早餐，这位来自哈尔滨的妈妈将早餐做成了艺术品，730天不重样。她说呢，我选择用这样的方式陪女儿一起成长。只要你坚持，孩子就会学会坚持。网友也是说了，我妈妈也是730天都重样。 哎呀，我觉得和网，我觉得我很有可能也是网友口中的那种妈妈，就以后应该也会是这样。 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倒是一般妈妈可能做不到730天不重样哈，但是每天有点小变化还是可以的。 对，而且 你把这个喝的换一下，也算是有变化，是不是？ 这件事情给我们最大的启发就是说，真的这个父母啊，就是孩子的榜样，言传身教，就是你让孩子去坚持，要培养毅力，但是不如从你开始坚持起来。就是自己的那种影响对孩子真的很重要。这是鞭策我们呀， 我觉得只要用心了，孩子就会知道。 对， 嗯， 接着来说吧，这件事情又是一件让我们女生要去反思的事情。那个高校男生啊，人家打造了清新的所谓的叫森系宿舍，仿佛置身在热带雨林当中。在成都的西华大学，这是2017级某个寝室的5名男同学，耗时40天，花费了将近也还，他们开支还真的不多，1500块钱，将宿舍，将学校最老的宿舍改造成了具有森林风格的寝室，并且给它取名叫做小跳蛙之家，让人仿佛置身在森林当中的小木屋里。网友说了，真是一群萌萌的小仙男。 嗯，我觉得 让小仙女情何以堪呀。 是，我觉得很难得的是，你看宿舍的5名男同学，他都有一样的爱好，就都喜欢，就让自己 这 个，这 真的是要志趣相投啊，就是有一个不同意的可能都达不成。 对，所以也是缘分哈。 哎，哎呀， 珍惜自己的室友。 没错没错，所以以后再也不要给男生宿舍贴标签了。 对对对对对。来看看世卫组织呢，是将游戏成瘾列为了精神障碍，离不开是判定成瘾的关键点。近日呢，世卫组织是将游戏障碍，也就是游戏成瘾，首次在全球范围内列入了国际疾病的分类，精神与行为障碍的章节。但是呢，判定的标准还没有公布。专家说呢，符合游戏成瘾的诊断的最标准的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离不开 哦。 就已经离不开这个游戏了。 是，如果真的到了这个程度的话，那确实是沉迷的太深了。 嗯， 需要借助一些这个医疗的手段来干扰了，干来这个缓解。 嗯， 再来看， 继续来看看近日呢，一对姐妹相伴游上海迪士尼乐园，在游玩的过程中呢，妹妹突然间是晕倒在地上了。 哦， 六神无主的姐姐呢是求助了警察叔叔，情急之下呢，叔叔来了一个利索的公主抱，将妹妹送上了车。所幸呢救助及时，化险为夷。那么为暖暖的公主抱点赞，公主抱， 公主抱。难道没有人心疼警察叔叔吗？这么辛苦的执勤，还要应对各种各样紧急的情况。 对，要是抱不动怎么办呢？ 是啊，是啊，我们也感谢这位警察叔叔哈。 是， 来说一下姐妹淘，三位九旬的老闺蜜组团养老，一起打麻将，一起 K 歌，一起打游戏。最近呢，这个福建泉州有三位平均年龄超过90岁的老闺蜜啊，一起相约到养老院去养老。每天呢，三个好姐妹一起运动，一起搓麻将，一起 K 歌，玩手机游戏。她们说了，对这样的生活很满意。而且老奶奶们说，我们一起住，一起吃，一起睡，可以互相照顾，作息也很规律，生活更加自由。 嗯，哇。对，我真的觉得老人啊，就是上岁数之后，如果他能做这样的选择，真的是让儿女也特别的 放心。 放心，因为可以这样，就是我想跟姐妹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在养老院就一起玩。哎，我哪天想孩子了，你们来接我回家，我要在家住一段时间。这样就是他心里也很舒服，儿女心里也特别舒服， 这才是真正的安享晚年呀。 对呀， 多么幸福的老人家呀！希望他们姐妹情深，天长地久。 是，来看看下面的这个。下面这个确实是不知道朋友们吃饭了没有，选择性的听一听吧，我也选择性的说一说。 哎， 这个老夫妻啊，带了这个100只小强坐飞机，吓哭了女安检员，老人也是说这是用来治皮肤病的。那么一对老夫妻呢，是携带了大概200只的小强，准备要乘坐飞机，在机场开箱包检查的时候，突然有一只小强爬了出来，这个安检差点被吓哭。老先生解释啊，这是给老伴儿治皮肤病用的，这按照规定活物是不能随身带上飞机的，所以说老夫妻最后还是把这个小强都丢弃了。 还好还好，就是经过这个介绍这个机场的规定之后呢，老人家还是听从了这个规劝哈。 是是是， 下次不要再这样做了。 嗯， 来说一下90后的小伙子，人家卖怀旧小零食，一秒钟可以让你回到童年。在郑州的一个步行街上，那么有一个摊位卖各式各样的小零食，像我们小时候吃过的猴王丹呀、西瓜糖、绿豆糕、五彩的叫粘牙糖，这些一下就勾起了很多人的童年回忆，就是童年里的味道。就好像想起小时候一放学就冲进小卖部抢购零食时候的那个情况，那个情景。所以看我们80后和90后没什么代沟啊，他们吃的零食我们也吃过呀。 这么来看还真是， 是不是啊？ 差距不大。 人家可能没有列出我们不知道的零食。 来看看，这是有史以来最重的猪了，现在已经是标本了。来看辽宁瓦房店的农民徐长金呢，是把猪当宠物养，5年的时间呢，养成了重达1800斤，长达2.5米，2米半哈，胸围在2.23米的中华第一猪。据了解，他死后呢，16名。这个立功啊，是从1楼抬到3楼用了40多分钟。如今这个有史以来最重的猪做成的标本已经珍藏在了辽宁省农业博物馆里，成为了镇馆之宝。 这能够成为中华第一猪也是了不起。来看看，这是一个最新的除霾发明专利，1500万人同一个方向扇风吹走雾霾。这是一项名叫删除雾霾方案，这个发明申请出现在了国家知识产权的这个国家知识产权局的网站上。那么按照这个权利要求书的说法，如果遇到雾霾天气，组织雾霾区的全体人民共同参加删除雾霾的行动，参加的人数越多效果越好，雾霾消除的越快。就以北京市为例，那么一次除霾行动可能需要1500万人。可是这个山走的雾霾又要去到哪里呢？这 我也想说，就是而且组织这么多人在就往同一个方向山峰，就有点行为艺术的感觉。 哎，是啊是啊。

聊薛之谦的身世。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说一说说梦话的故事。 是的，嗯，来看看有哪些朋友有一些有意思的分享。来看看自然羊肉串说了， 嗯 啊，他说呢，我是艺术系的学生，有一天睡得迟啊，画了一天的作业，就是不是他自己啊，是他就是身边画了一天作业的舍友，在梦中喊，艺术是无止境的我，好有艺术生的感觉。 嗯，对，我是听过一个也是艺术生宿舍比较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大家在考试之前，觉得就是可能在画室或者上课，然后呢，又觉得懒得出门的时候，就在寝室里面画，就支着画架、画板，然后就是大概有两三个人，然后画好的画放在那儿，一般都放在那儿嘛。结果第四个人，喝多了，我就之后一推门，哇一下， 哦天哪， 就感觉就是，就是吐了整个作品啊，他自己又吐出了一个作品， 哎， 然后就被唾弃了 N 天， 这真的是别人的劳动所得呀，一下全毁了。 是， 但是我还是觉得艺术生的那种艺术感确实是浑然天成啊，就像这位朋友说梦话都离不开艺术。 熊抱子子的说，某天晚上梦到自己买彩票中了大奖，立马就记得，醒来写下数字，就是在梦中逼自己醒来写下了数字啊，我还记得我口中念念有词，一边大声的读出数字一边写完之后还再念了一次，都写对了才继续回去睡觉，结果第二天醒来再回看那张纸是。完全不知道自己写了什么，都是乱七八糟的线条，然后自己也是很傻眼。 对，所以天机不可泄露啊，就是这个梦中梦到的，现实当中也不会给你什么指引了。 对啊， 来看看，这位朋友叫做宇宙超级无敌，他说了，我有一个室友，这很多朋友其实呢，可能都是在有意思的事情都发生在这个宿舍里啊。 嗯， 他说我有一个室友说梦话，你左边有人。另外一个在睡梦当中接话说在哪里在哪里，就这样两个人在进行对话，而让第三个人听到了，证实说真的有这种情况，梦中对话。 嗯， 你看我说的没错吧？ 是啊， 确实有这样的情景。 来看看这位就是对朋友特别好的朋友吧。 嗯， 王小超说了，哎，我估计他现在也没什么朋友了。他说呢，我记得中学的时候在同学家一块睡哈，他一个晚上在说梦话，我就问他各种问题。说问他喜欢哪个女同学呀、什么的，第二天全班都知道了。 这就谁说只有酒后吐真言的，就梦，这个睡梦当中有的时候也可以。说出一些真心话， 不知道现在二位还有没有联系啊、 可能真的有劲了。哎呀，来看看，这位叫做逃脱地球计划说了，我爸有一次真的也是喝多了，然后这个酒后说梦话，一直在嘀咕四万糊不了啊，四万糊不了。我跟我妈就憋着笑听他讲，我就问我爸说这个四万糊得了吗，他还居然还在梦中回答我，糊不了糊不了。我跟我妈当时爆笑的呀，简直不行了。 你们也真是， 你们就这样欺负一个酒后说梦话的人， 这种时候不是应该 全心全意的照顾他吗？ 对呀、给他喝一杯水，给他默默的盖好毯子。 对呀、 你们这是在干嘛？ 然后再逗逗他。 来看这位叫925的朋友说，我的梦话呢都是以磨牙的方式加密传送的，至今无人能解。那我就握握手吧，我偶尔也是这样的。 这位朋友一定是一位就是口风很紧的朋友，可以把秘密告诉他，他不会轻易说出去的。 所以你问他什么，他都是以吱吱来回答，吱吱为吱吱，不知为不知。 对，这位叫做中华田园小汪的朋友说了，我室友睡着睡着觉突然大喊一声，李云龙你开炮啊，别让我瞧不起你啊，而且还是用方言说的，就是想到那个电视剧里边很感人的一个情节啊， 是亮剑吗？ 没错没错， 嗯， 这应该也是那一幕对他影响很深，所以做梦的时候也会梦到。 来看看这位大段的朋友说，和闺蜜去旅行，我们正在聊天，她可能因为累了，睡着睡着就睡着了。我有点认床，然后翻来覆去的，就在我好不容易要睡着的时候，她突然问了我一句：“干嘛呢？”我整个人就精神了。之后的一整夜，她都会在我刚要睡着的时候冒出一两句话。于是第二天我就变成了熊猫。 所以她可能用这样的方式让你保护她，一宿不要睡觉，做我的保镖啊。 放哨是吗？ 哎，来看看这位叫十四的朋友说了，这个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回，舍友毕恭毕敬地说：“爷爷奶奶再见，大姑再见，大姑父再见，二姑再见，大伯再见。”说了一分钟的时间，当时我感觉他们家的亲戚可真多呀， 家风也很好啊。 哎，没错没错，很懂礼貌啊。 对，来看看这位叫王阳的朋友说。那会儿上大学，有一天晚上赶大课业啊，弄到后半夜。第二天早上室友跟我说，昨天你那个梦话，真的是绝了。 哎， 就是我们就说该起床玩游戏了，你就说那个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好励志啊！我喜欢这样阳光的舍友。 就人家连说梦话都非常的正能量。 对对 对, 对, 对，新的。 平时你是不是朋友们身边的小太阳？ 嗯 啊，发光发亮。还有这位朋友叫科洛，他说了，我室友睡着睡着觉，突然说手抓饼好烫，睡觉的时候都饿醒了。 孩子们不容易、啊。 哎，是啊是啊，就。咱们听朋友们说，很多都在回忆自己上学的时候，可能现在也正在上学的时候。 对， 然后说的梦话有的时候真的是和课业有关系的。 嗯， 我们也是挺心疼大家，希望大家每天都能有一个好梦。 也希望大家每天在白天的时候积极阳光的去生活，然后晚上梦话都会变得特别美好。 对啊，如果做到什么美梦的话，也希望你生活当中真的有一天梦想成真呢。 是，那今天就这样啦，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明天见喽。 宁愿与你一分一秒，视作一生中小插曲，停在最远处送给你祝福。时常梦见你相识一个，为你披起婚纱庆祝，连幻觉我也有些痛，却心中听你开心结果，只放心你让我明眸，有斑点够于我，流连都被细小我，原来越爱我越需要尝试放手，多尽地求后一点撤走，遥遥望你最后一眼，微笑与否，名分纵使没有、愿你在未来的配偶，令你活到这样甜。 北京时间9点整。